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们一起来聊聊在今年11黄金档啊登陆院线的影片都有哪些呢？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展览方面的消息。从99岁老艺术家戴泽的主题创作，到苏联摄影师镜头下的新中国，再到雕塑家林玉豪艺术人生的全面回顾，到几代青岛艺术家的水彩佳作，近日中国美术馆连开四大新展，带来不同艺术领域的重磅作品，也为北京的观众在11长假期间奉上一场艺术的缤纷盛宴。其中润泽无声戴泽艺术展共展出作品120多件，分为在时代岁月中、我和我的祖国、感谢我的家三个篇章，将展出到10月7号。中国美术馆馆长吴威山介绍说啊，戴泽先生今年已经有99岁的高龄了，他是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用笔下的绘画真实形象地印证了社会的时代变迁。那么这次展览啊，戴泽也将25件代表作品无偿地捐赠给国家，由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此外呢，还有苏联摄影师拍下新中国罕见的色彩影像《鹿回头》等大型城市雕塑原稿也会展出，几代青岛水彩艺术家的水彩画作品都会在中国美术馆向市民朋友呈现。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植物园第29届市花展。近日，北京植物园第29届市花展开幕，汇集了以菊花、月季为主的40多万株秋花。市花展核心区位于园区科普馆的西侧，面积达到8000多平方米，分为菊花花海、自育菊花品种以及独本菊三大景观展示。菊花花海呢，有小菊、多头菊、悬崖菊等15000多株菊类植物打造而成，各色的小菊通过精巧的设计栽植拼接成了大大小小的圆环造型，一轮印有福字的明月镶嵌其中。菊花花海预计在11之后会陆续进入到花期。在市花展期间，北京植物园热带展览温室里还会举办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展。公园呢也会实行实名网络预约购票，购票的游客朋友需要提前在畅游公园平台来购买门票。10月8号到10月31号期间，门票价格变更为成人10元、学生5元，活动期间年月票正常使用。再来看看，从即日起到11月15号，圆明园将开启一场历时1个半月的金秋游活动。市民游客在园内可以观赏到多彩秋景，参与精彩活动，感受金秋最美的圆明园。圆明园公园在园内的主游线路上啊，都摆放了有秋季特色的花卉，这些花卉都已经进入到了观赏期。到了10月下旬，银杏、白蜡树、元宝枫、黄栌等彩叶观赏性较强的树种也会形成多个彩叶观赏区。除了赏景呢，金秋节还设置了异彩纷呈的文化活动，邀请市民游客参与。10月中旬啊，圆明园也会举办诗画海淀3山5园主题美术作品展。这次展览围绕清代皇家园林，以历史文化遗产为主线进行美术创作。在金秋游期间，还有圆明园研究保护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圆明园研究高校联盟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随着国庆长假到来，北京雁栖湖景区也会在10月1号当天启动金秋游园会活动。1号到5号期间，园区将以舞台互动、古风体验、文艺绘画等内容为主线，把活动分为人偶巡演、文艺汇演、汉服市集、花青阁艺术体验、萌宠互动、夜游雁栖六大主题互动区域，为游客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提供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景区的娱乐设施也全部会开放， 黄鸭船、快艇、游船、皮划艇可以让游客开启雁栖湖水上之旅，激流勇进、水上飞将、娱乐跑车等，以及旋转木马、动漫小火车等陆上项目会满足大朋友和孩子们的娱乐需求。再来关注，随着国庆假期来临，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于10月1号到7号在北京园博园举行主场活动。据了解，本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以英雄奋斗为年度主题，将推出风华百年颂系列演出，包括河北梆子歌唱祖国、京剧长征路上等剧目。文化周还特别搭建了冬奥特色舞台，以单弦联唱、西河大鼓、牛鼓数来宝、评书、梅花大鼓等曲艺形式表演冬奥的相关节目。园博园银杏大道上则设置了8处票设联谊舞台，京剧、豫剧、河南曲剧和评剧等会交错上演。此外呢，在主场活动期间将有14场演出、12场名家讲堂和1场学术论坛在多个平台进行网络直播或者线上播放。好，最后再来看看演出方面的消息。继陈佩斯率领的大道文化2015年推出的舞台喜剧《戏台》火爆全国之后，本年度啊，陈佩斯又携手戏台编剧玉月及部分原班人马，推出了又一部年度大戏《惊梦》。作为戏台三部曲的第二部，《惊梦》延续了将传统文化和战乱时空相结合的一个故事架构，讲述了一个昆曲戏班在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当中艰难求生的故事，在理想与信仰、求生与赴死、清歌与战火、长情与无情的碰撞当中，展现了一幅关于生命和生存的画卷。为了完美地呈现剧中的每一场戏，导演陈佩斯和舞美、灯光、音效设计师就相关方案反复推敲，甚至对剧中的道具大小和材质都做了逐一的要求。此外呢，剧中演员的服装也达到了将近100套，剧组演职人员人数达到70人左右。而在演员阵容的搭建上，罕见登台演出的著名演员、表演指导刘天池应邀出演戏班的内当家，将在戏中啊和陈佩斯饰演的何春社同班主搭档夫妻。而著名戏骨演员乌刚、何鱼也纷纷加盟，分别饰演剧中的国共双方司令员。值得一提的是，陈佩斯的大儿子陈大鱼也是第一次和自己的父亲在舞台剧的舞台上同台演出。据了解，《惊梦》将会在今年的11月11号于国家大剧院歌剧厅正式亮相。近日，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里的仁义小剧场迎来了开幕制作，奥尼尔经典作品《榆树下的欲望》全新登场。无论是剧作本身的魅力、二度创作的全新解读，还是北京仁义青年演员和特邀演员组成的亮眼阵容，都让这部作品备受期待。用经典打造剧场，也用经典培养演员，是这次北京仁义选择这部剧为新的仁义小剧场开幕的用意所在。2007年，北京仁义将《榆树下的欲望》搬上舞台，在位于首都剧场南侧的仁义小剧场首演。14年之后，新的仁义小剧场再次上演这部作品，不仅延续了仁义和观众之间的戏剧记忆，更代表了仁义不断创新的艺术态度。据了解呢，这部剧将会上演到10月17号。10月2号、3号、9号、10号、16号和17号是于明嘉、郑云龙、李林主演，其他的场次则为曾永提、刘毅、李林主演。两组演员的风格不太一样，也各有特色，相信会给观众朋友们不一样的新鲜体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内容来自北京日报和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将会走进今天的活力会客厅，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年的国庆档都有哪些好看的电影呢？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咱稍后见。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寂寞无边，有离

那我们说每到十一长假，这个电影院当中的十一黄金档啊，也都会成为一个讨论度非常高的热点话题，有很多优秀的影片也都会赶在十一假期登陆电影院和大家见面。所以在今天的活力会客厅环节当中呢，我也请到了我的同事李凯，和大家一起聊聊在今年的十一假期当中这些电影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让我们首先欢迎李凯。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凯。 哎，咱说这个虽然是十一黄金档哈，但是很多影片呢其实它在十一长假之前，比如说有一些在9月30号就已经提前上映了，包括还有一些影片都在正式上映之前做一些点映。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部影片，这部影片也是很多影迷都非常期待的一部了，它就是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监制并且指导，吴京、易烊千玺领衔主演，段奕宏特别出演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长津湖》。那这部《长津湖》呢，是以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志愿军连队在极度严酷的环境下坚守阵地、奋勇杀敌，为长津湖战役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感人故事。在9月30号呢，已经正式全国公映了。那么在9月25号，这部电影也在全国的33城提前进行了首映。 哎， 所以有一些朋友已经是看过这部电影了。 对对对， 嗯， 而且之前其实《长津湖》呢也有一本这个小说哈， 哎， 这个我也是读过，也做了这个小说的制作人。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这部剧情吧。 嗯， 这个如果大家熟悉历史的话，对于这段历史，就是这个抗美援朝的这段历史，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嗯， 1950年呢，中国志愿军部队呢和美军在朝鲜的长津湖地区交战，那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将美军一个多师分割包围于长津湖地区，歼敌据说是1.3万多人，扭转了战争的这个态势。这次战役收复了38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是扭转局势的关键一战，而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付出了惨痛的牺牲。当时的天气非常的寒冷，在-30多度的极端天气当中，很多先烈都是以端着枪的姿势就被冻僵，甚至是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也体现了志愿军战士服从命令视死如归，冻成冰雕也不退缩的革命精神。 嗯，那我们说这部电影呢是在9月20号哈，它的出品人于东，包括总监制黄建新、导演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以及它的主演吴京、张涵予、朱亚文，已经出席了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电影发布会，而且讲述了这部影片拍摄的一个幕后故事。 嗯， 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嘛，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1周年。那作为一部庆祝建党百年的重要作品，这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长津湖》也以气势恢宏的画面、全景式、史诗般的呈现了长津湖战役。 哎，那么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这个总监制黄建新就说哈，说沉浸在这个作品里边已经5个年头了。最初呢觉得是重大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只感觉到自己跟这个题材已经融为一体，沉浸其中。 嗯， 据他透露说，最近有朋友看完这个电影《长津湖》之后啊，第二天就非常激动地给他打电话，说这一晚上也没睡着哈。 啊， 长津湖展开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看到了久违的中国人的意志力、激情和坚韧不拔。 咱刚才其实跟大家介绍了，这部电影是由3位导演联合摄制的哈。其实3位导演对于这部电影来说，也是拍摄完毕之后感触非常的深。比如说导演陈凯歌就说了，说长津湖这部电影就是要告诉我们战争从何而来，我们为什么会取得胜利，只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面对这样的敌人并且战胜他们。那导演徐克呢也表示说，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最打动我的就是毛主席说的那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句话对于徐克导演的触动其实也是非常的大，他当时就决定啊，说我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句话的真实感拍出来让大家看到。那还有一位导演林超贤，他则坦言自己在拍摄期间呢，其实一直都被各种各样的情感所震撼着，在影片的拍摄过程当中一直对志愿军战士怀着深深的敬意，也希望各位观众在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可以记得当年那些为了我们而牺牲的战士。 哎，没错，其实除了主创导演是这么想，那这部电影其实也真的是一个大制作哈。 哎， 据说呢这部 电影的全体主创人员在抗美援朝精神的鼓舞之下，也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5年的剧本打磨，2年的细致筹备，超大规模的服装道具、军事装备的准备，超100公里的战役战术设计，动用了超过7万人次的群众演员的参演， 还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 对啊，7万人次嘛，以及哈近100家后期特效制作公司的技术支持，最终把这一部13万字的剧本精雕细琢成一部足以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的鸿篇巨制。据说这部电影《长津湖》的坐标意义呢，不仅仅在于中国电影工业化格局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更在于我们能够从容面对相当于好莱坞 A 级制作的大制作、大投资，这也是中国电影人的勇气，更是对中国电影市场充满的巨大信心。 哎，没错哈。其实在北影节现场这个电影放映之前，饰演7连连长五千里的吴京啊，也是率领着一众主演来到了观众面前，就像电影当中7连的战士一样，大家分别报出了自己扮演角色的那个编号。吴京当时就说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啊，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了，我们的后代就不用再打了。 哎，这就是刚才导演所说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哎，这也是先烈们的真实的心声吧。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用电影的方式去永远铭记他们，铭记这段历史，也希望各位观众看完电影，大家可以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在准备拍摄的时候，剧组给吴京有足足半米高的历史文献材料，让演员先来学习和参考。 哎，这确实，这个史料参考资料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啊。所以说这部影片对于历史的还原度也是非常高的。同时呢，长津湖有40-50家全球的特效公司参与，制作成本呢将打破华语电影记录。光剧组的工作人员的核酸检测成本就花费了几百万元， 毕竟是在疫情期间拍摄啊。 对，同时呢，由于整个拍摄呢也没什么内景，全是外景拍摄，很多可以在影棚拍摄的也都选择了外景拍摄。演员呢很辛苦，拍摄时候的最冷的时候-20多度，演职人员最多的时候仅拍摄团队就有7000多人。那么剧组呢还动用了累计超过7万人次的群众演员， 刚才咱说的， 对啊，包括一些退役的军人啊、消防兵啊、武警啊，都来出演了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他的投入还是相当高的。想必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包括他的真实性和还原度，应该也都不错哈。作为一部大制作、大手笔的电影，那朋友们也可以趁着这个11假期去电影院去看一看。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部影片，它是一个系列电影。我觉得大家只要听到名字，应该会觉得非常熟悉。 哎， 这部电影就叫做《我和我的父辈》， 是， 也是这个国庆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啊。大家知道前两部有这个《 我和我的祖国》， 哎，还有《我和我的家乡》。 那 这部电影呢，是由吴京，看吴京的出场率非常高。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联合执导的一部剧情片，也是继《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之后，咱国庆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今年的9月30号已经在中国大陆正式上映了。那这部电影呢，也是由4个单元所组成，分别叫做《乘风》、《诗》，就是诗歌的诗啊，还有《鸭先知》以及《少年行》，是以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为历史坐标，通过家与国的视角来描写几代父辈的奋斗经历，讲述咱中国人的血脉相连，还有精神传承，再现中国人努力拼搏的时代记忆。 那么其实呢，刚才说了这4个单元故事哈、其实这部电影的总时长能够达到156分钟， 哦， 这将近2个多小时了， 还是比较长， 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呢，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剧情哈。先来说说这乘风，这个故事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一支战功卓著的铁骑队伍，就是冀中骑兵团。他们呢也是为了保护群众撤离，拼死抵抗日本侵略军。那么电影描绘了一组这个骑兵团和冀中人民共同抗击日寇侵略的一个军民形象。而另外一个故事，这个诗呢，则是以1969年我国研制长征1号火箭发射首颗人造卫星为背景， 以一个普通航天家庭为切口，展现父母一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航天精神，以此呢向中国航天人致敬。 哎，刚才李凯为大家介绍的是前两个故事，下面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后两个故事《鸭先知》和《少年行》哈。咱先来说说这个《鸭先知》，它取材自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诞生背后的故事。生长于上海的徐峥啊，是再次聚焦了上海的弄堂生活，用此来致敬改革浪潮当中敢为人先的父母一辈。那徐峥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赵平阳，他将和韩浩林饰演的儿子东东一起成为这场创新浪潮的关键人物。这是刚才说的鸭先知。而最后一个故事《少年行》呢，就讲述了一个机器人星一号肩负着特别的使命，从2050年回到咱今年2021年，是一个穿越的故事。邂逅了怀揣科学梦想的少年小小，两人意外组成了一对临时父子。那在机器人老爸的影响下，这个少年小小也会坚定地追求科学梦想。咱经常说少年强则国强，这种伟大的梦想、科技创新的精神也会在这对父子之间实现一个传承。 哎，再来说说这部电影的导演哈，其实四个故事那就是四位导演嘛。四位导演是非常有名的电影人，其中像吴京和徐峥都曾经指导过非常优秀的电影，像战狼啊、泰囧啊。那么玉珠在前，相信他们的新作呢也一定不错。另外两位导演呢都是新导演哈，一位是章子怡，另外一位呢是沈腾。虽然他们在导演方面经历不多，但是呢他们都有着优秀的表演经历。那么这一次呢正式指导电影也非常值得期待。 哎，所以喜剧人沈腾这次也是要担当导演的职责了。其实我们看到今年年初有贾玲指导的那一部和张小斐的电影叫什么来着， 叫 你好李焕英，是吧？ 对对对对对。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次跨界的经历，票房成绩也是非常的不错。那这次沈腾来指导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了。那刚才我们说完了导演，咱们再来说说演员的阵容。其实前两部就是国庆三部曲的前两部，他的演员阵容都是非常强大的，当然这一部呢也不例外。我和我的父辈演员有很多，除了刚才提到的吴京啊、章子怡、徐峥、沈腾四位导演都会有出演之外，还集结了一众明星，比如说黄轩、吴磊、宋佳、欧豪、陶虹、张雨绮、张国强、胡可、沙溢等等等等。可以说啊，从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开始，到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再到今年《我和我的父辈》，这国庆三部曲每一部电影都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故事。 没错，这次呢其中的这个里边关于航天方面这个单元也是备受大家关注。其实早在9月21号的时候，这部影片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了一个以追星星的人为主题的特别放映活动，那么以光影之礼回望航天的峥嵘岁月，致敬中国航天，为载人航天立项29周年送上了一个最真挚的祝福。那么在现场呢，曾经为航天事业深耕在内蒙古的高崇武院长看完了这个电影之后更是深有体会。他说应该说电影里边的情节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哈，包括献出生命的战友们。谈到章子怡指导的片段啊，拍摄还原场景的时候，这个高崇武说，他说我就好像穿越了时空，当时我就流泪了。我想有这样认真的工作态度，他们一定会把这个片子拍好。 哎，首先感动了自己，其次也希望感动各位观众哈。 没错。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部影片，同样是在11之前9月30号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这个名字特有意思，叫做五个扑水的少年。这部电影呢是由宋浩林执导，辛云来、冯祥坤、李孝谦、吴俊廷、王川主演的青春喜剧电影。那要说这部电影其实也是一部翻拍的作品哈，它是翻拍自日本的同名电影《五个扑水的少年》。 哎，这个电影，所以我觉得名字好像我看过 啊。是吗？ 对啊。 哎，那您还记得讲的什么故事吗？ 我只看过名字 啊。行，那我来 具体内容还没看过。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就讲了五名性格迥异的高中男生阴差阳错的加入了学校的男子花样游泳队。为了重燃心中的热血啊，这些少年就决定一起迎接这场男子花样游泳的青春反击战的故事。 当然了，大家不知道记得不记得哈，在我们的青春里边，包括像美哲的青春里边，可能最疯狂最高光的时刻就是高中的三年，尤其是像高三那一年，可能一个特别充满了这种 激情， 然后挑战性，因为你要高考嘛， 是。 所以呢，这部电影当中，像张伟是辛云来来扮演的哈，是一个长相特别普通、成绩中游的高二学生，在老师和妈妈的眼中，那就是中游就是差生，对吧？ 就不是尖子啊， 就不是尖子哈。面对多方的打击呢，他也渐渐失去了信心，直到意外被任命为学校组建的男子花样游泳队的队长，他一点点被改变。从来没有人相信过他，面对队友高飞，然后还有陈明涵、区区王子的信任哈，第一次有了想要赢一次的想法。为了心中重燃的热血，少年们决心一起迎接这场男子花样游泳的青春反击战。 其实我们观察一下最近几年的国内电影市场，你会发现每一个大的档期肯定都有青春片的加入。 没错， 我们说这些比如说青春题材、校园题材的励志电影一直都是有市场的，或者说挺吃香的。但是可能也有一些观众朋友之前会看过一些剧情略微有一些狗血的电影哈，但是大家放心，这部电影呢，它其实还是充满着阳光和励志的色彩的。它融合了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搞笑元素啊、热血元素，生动形象的把这几位热血的青春少年的群像展现在大家面前，让各位观众在欢笑和泪水当中去寻找关于人生的答案。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是正处在青春年少这样一个时期的朋友，可能会特别的有同感。那包括像我们这些过来人，对吧，再去回望一下青春回望一下这一代人的青春，可能又会有不太一样的一些感受。 是， 所以当这群热血少年在游泳池当中奋力向前拼搏啊，输了之后的那些懊悔和自责，以及训练时候的咬牙坚持，得了奖之后的欢呼雀跃，这些元素、这些情节，包括剧中的一些情感表达，我觉得也是一代人独有的青春记忆了。 没错，当然了，这部电影仿佛想向观众传达，青春不只是狗血的爱情啊，比起爱情更珍贵的是那些让你进步的爱好和目标。是陪你一起并肩作战的队友。其实我们的青春里可以有失败，也可以有退缩，也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奋起直追的勇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啊，就是这五个扑水少年，这部电影里边使用的演员基本上都是新人。刚才我们念那些演员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悉，导演能够启用一群基本上没有演过戏的新人，可以说是非常勇敢了。 当然咱说虽然是新人哈，但是这五位小演员也是非常的努力和刻苦，包括在电影正式开拍之前，他们还接受了为期两个月时间的训练，毕竟是花样游泳，还是有一些门槛的嘛。为了更加真实的展现电影的效果，这些演员也是挺能吃苦的，包括那个游泳池的水有时候会非常冷啊，大家在里面会冻得瑟瑟发抖，只能靠挤在一起，真正的抱团取暖。大家一遍又一遍的练习着各种各样的游泳姿势，累到手脚酸痛，根本就提不起来，包括练习各种旋转转圈的动作，一直到头晕眼花。但是演员依然刻苦的练习，为的就是在影片当中能够有一个出色的呈现。那根据提前参加过这个电影路演以及超前限量点映的观众给出的评价反应啊，说这部电影其实是超出了大家的预期的，算是一部能给人带来惊喜的青春片。 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在十一期间不妨去看看啊，尤其是年轻人可能看完了之后更加充满激情和澎湃的感觉。当然了，你像我吧，是因为有小孩 啊， 家里边有小朋友，其实十一期间更想来看看动画电影，就 是 带孩子， 对， 去看看动画片其实挺好的啊。那么据说今年国庆档有12部影片，而亲子向动画真人电影就占据了半壁江山。这些电影呢，大多是以低幼的孩子为主，就是适合我们家孩子看 啊， 让亲子档的观影选择更加丰富。 那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挑几部哈，介绍一下。首先介绍的这部动画电影的名字其实挺有意思，叫《老鹰抓小鸡》。 我们小时候也玩。 对，就我们70后和你们90后都玩是吧？这个 这个小时候经常玩的一种游戏。那么作为一部轻松幽默乐观向上弘扬正义的合家欢动画电影，老鹰抓小鸡可谓是老少咸宜。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它讲述了一个被母鸡抚养长大的小鹰宝宝。 哎，母鸡抚养了个小鹰是吧？ 哎，这个小鹰呢叫做金宝，和鸡姐姐小迪一同踏上寻找翱翔梦想的旅程。路途当中呢，他们还粉碎了阴谋，弘扬了正义。那咱刚才说的主人公金宝啊，就像是很多当下奋斗的小青年一样，在这种逐梦踏浪的路上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容小觑啊。但是金宝和姐姐一直追逐着梦想的脚步，为了爱和正义不遗余力全力以赴。 那么老鹰和小鸡无论是由来已久的经典游戏，还是自然界的食物链，老鹰和小鸡都属于天敌的关系啊。 哎， 那么电影老鹰抓小鸡呢，却给这层原本的对立关系增添了新的注解，就是母鸡出于母性的本能关怀，把这个小鹰养大了。那么小鹰金宝长大之后，面临家园被摧毁，危急之下挺身而出，和鸡群统一战线，守护家园的坚定，更彰显了超越种群的大爱和道义，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衔草报恩、包容万物的传统美德。 哎，那其实与此同时呢，这部电影也是特别具有童趣的色彩哈，用那种特别轻松的笔触，把它想要传递的价值观向观众传递着，也是回归了本真。观众们包括大朋友还有小朋友，大家都可以在电影当中随着金宝一起成长，获得非常纯粹的感动。包括有很多的小朋友呢，可能也会在观影过程当中会用非常纯真的一种眼光去寻找和金宝一同成长的快乐。那像林凯老师这样的家长哈，成年人也可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啊去借取阅历，重新思考一下有关于差别的一些讨论，歧视的一些讨论，包括子女的教育还有可持续发展等等这样的主题。那老鹰抓小鸡在国庆档也是一部适合全年龄段的合家欢的电影。这部电影呢，10月1号已经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了。孩儿爸孩儿妈不妨带着您家的小宝贝儿一起去看看这部老鹰捉小鸡。 哎，另外呢，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部真人的动画电影啊，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可能非常的熟悉，叫皮皮鲁和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儿。那这部电影呢是由北京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等制作的喜剧科幻影片。那么这个电影也是根据郑渊洁的作品改编的，相信很多像80后啊90后的小朋友都看过皮皮鲁和鲁西西的故事哈。由这个于飞导演兼编剧，由洪瑞熙啊、庄则熙啊、田雨、刘一莹等人主演。2021年9月30号呢，在中国大陆上映。影片呢，讲述了皮皮鲁和鲁西西这对兄妹在结识了5个罐头小人之后，使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启了一系列奇幻冒险的有意思的事情。 哎，要说这部《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也是咱这次北京国际电影节惊喜单元的开幕影片。 哎， 在21号的展映场次当中呢，一开票就马上售罄了，也会登陆今年的国庆档哈。其实它的魅力我觉得是可见一斑的。你看之前几天的点映，他们取得了将近200万的票房，成绩非常不错啊。那这次能够在北影节上作为单元的开幕电影进行展映，我觉得也是体现了咱北影节对于国产影片多元化的一个期待吧。 对对对，但是不得不说哈，一部具备商业价值的优秀真人儿童电影制作起来相对来说难很多， 是 尤其在儿童演员当中几乎没有可以支撑票房的明星，对吧？因此呢，真人儿童电影对于影片的水准要求更为苛刻，也更加考验比如说导演呢、编剧啊这些主创的功力。那么这部电影的导演兼编剧于飞呢，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同时呢拥有多年的编剧经验。从影片点映期间的风评来看啊，观众对于剧作和演员的表现评价还是很高的，称这是一部适合家长和儿童一起看的儿童电影。 哎，所以算算咱今天给大家一共介绍了5部国庆档的电影，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其他的影片我们就不详细的展开给大家介绍了。 好的， 其实在登陆今年11啊国庆院线的电影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士兵顺溜、兵王争锋，还有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萌鸡小队梦闯新世界、探探猫人鱼公主、大圣降妖、朱迪克之蓝海奇缘、拯救甜甜圈、时空大营救等等，我觉得都是您家宝贝儿特别爱看的动画电影啊。